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他淡淡地来，让他好好地去，到如今也会念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， 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要放 会不会找不到我，永远站在角落，守着你来去像阵风，爱你的结果我每夜痛苦好久，面对星空许承诺，请爱神给我一分钟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，郭富城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就单车老情歌带你重温往事，回味青春。下面为您带来黄舒骏的《伤心小站》，林珊珊的《出嫁的清晨》。 他说这里是个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对他友善，包括他的敌人。他说这里是个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把他家当作余生，包括他的情人。他说这里是个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想自己是心眼中，包括他的爱人。 个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忘了身份是什么，包括他本人。

等候，任性的人来入梦。你的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怕我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有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。花开不多时啊，看着只虚愁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 依然无怨无悔， 待你的出现，天色已黄昏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，善变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， 就像无数的无限。 交错在人们无意之间，无法改变，仍然希望有人陪你伤悲。曾有人这样对我说，燃烧生命不如一根烟，短暂不如长久，缓缓地背后总有寂寞在等待着你，却从来不知为什么，总爱走向宽广的背后，大人人们都会没事，你总让寂寞来拥有我，为什么？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宿命由陈升所演唱。下面三首歌曲为您带来孟庭苇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，刘德华的《天意》，以及动力火车的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。 冬季

听了一夜的雨，陈慧娴的千千阙歌。

愿变轻薄，心变落魄，瞬间闭手，动尽了错觉，将沼泽慢慢浅落，灵魂呼唤来生的歌，怕遗忘，怕问的等候，已经过去，人是复数，心是单数，浪漫复仇

在心底偷偷安慰自己，好过难过，至少爱过，都是寂寞了的火，像我一错再错，以为执着就能改变结果，都是寂寞惹的火，爱恨两头奔波，我心脏沉默。 走，拜拜。